着你，你知道我还想着你。 离别时说好的不哭泣，为什么眼泪迷离？ 分手时含泪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 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，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。 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， 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。 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 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，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。 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， 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。 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， 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。 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，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。大声说我爱你，把你放在心里。